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52章，交易。 袁子峰溜达回去的时候，已经差不多是凌晨3点，客厅居然还开着灯，李琴叔没睡。听见动静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脸上带着几分焦急。 你跑哪去了？ 袁子峰浑然不觉地开口。怎么了？ 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。算了。 李千书疲惫地捏捏自己的眉角。 赶紧去洗漱洗漱，睡觉吧。明天还要上学，别起不来。 袁子峰也没再继续追问。他洗了个战斗澡，擦着自己湿润的头发进了卧室，拿出手机一看才发现没电了。充上电，开了机，居然冒出了十来个未接电话，都是李琴叔打的，还有询问他在哪里的短信。袁子峰将短信一一点开看了内容，微垂的眼瞳闪烁着光芒，他全部都一字一句地看了过去，最后才灭了手机屏幕。他在黑暗里待了很长时间，这才起身往外面走去。李琴叔好像已经睡了，留了一丝门缝。袁子峰推开房门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李琴叔突然惊醒过来，询问道：“ 哼，怎么了，子峰？”“ 我不想搬走。”在李琴叔看来，袁子峰有点可怜。他靠在门上，微微垂着头，刚刚洗完不久的柔顺的头发往下耷拉着，遮住了一半的瞳孔，说话的时候声音微低，略有几分颤抖，有点很委屈的意思。袁子峰这孩子一向是带着刺儿的，就像一只小刺猬，这是李琴叔第一次看他露出这样的姿态，就好像是一只刺猬张开了自己的刺，将自己柔软的腹部展现在他的面前，等着他轻轻的揉搓。哎呀，李琴叔几乎是瞬间就心软了。我挺喜欢这儿的，也挺喜欢你的，不想搬走。最后四个字儿几乎带上了恳求的意思。李琴叔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沉默了能有两三分钟，这才道：“ 你先睡觉，这件事等我们都有空了再聊。”“ 我现在就有空。”李琴叔叹了口气，掀开被子站起来，靠近他，揉了揉他的脑袋。“ 嗯，你想继续住在我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呢？” 没等袁子峰回答，他就继续又说道：“ 如果是因为年少时的一时冲动的话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如果是因为觉得我这里距离学校比较近的话，完全可以在附近另外租一个房子。你的经济条件能够承担得起，我也可以帮你找房子。” 袁子峰一时哑然了，不否认也不承认，看上去像是在耍横，但耍得不明显。李琴叔在他身边站了挺久的，最终还是无奈地妥协了。“ 好吧，这件事我会跟你的小舅商量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“ 什么条件？你说。”袁子峰突然抬起头来，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，像是得到了水果糖的小孩。“ 你可以住在这里，但期末考试成绩必须达到400分，如果达不到，下个学期就搬出去。” 李琴叔露出了底牌，一副必须如此的模样。 能够留下来已经不错了，袁子峰哪儿还管得了几百分啊，更何况他觉得400分似乎也不是很难达到，于是非常爽快地点点头，成交。 平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问我。 李琴书胡乱地抓了几把他的头发。 头没吹干呢，坐那边我帮你吹几下。让你自己吹啊，你肯定又得枕着湿头发睡觉了。 袁子峰非常乖巧地在李琴书的桌子前坐下。李琴书翻了个吹风机出来，插上电源，手指在他的头发上拨弄两下。 哼，发质还挺好。 没烫过也没染过，挺好吧。李琴书现在才意识到袁子峰其实真就是一小孩，而且是被随便夸一夸就能在心里得意半天的那种小孩，不由得笑了笑，顺着他的话点头。 哼，是挺好， 让你摸我脑袋算是给你福利了，我脑袋一般不让别人摸。 是吗？理发师呢？ 你是理发师吗？你不是理发师就甭揽人家的活。李琴书笑了两声没说话，专心地给他吹起头发来。短头发干得挺快的，没一会儿就吹干了。李琴书拍拍他的肩膀， 行了，起来吧，记得要好好学习。 天天向上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接他一句嘴，我知道了。李琴书，你真挺烦的，唠唠叨叨的比老妈子还能说。李琴书屈起手指弹了弹他的脑瓜， 去睡吧。 啊。袁子峰拨了拨自己的头发，这才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袁子峰是真的打算开始认真学习了，他为了补上自己的数学、语文以及文科，甚至把自己从来没翻开的书都给翻开了。他翻开数学书的时候，林天宇一脸诡异地看着他，过了半晌才道， 你没被上身吧？ 没。袁子峰的笔在手里转了个圈，看上去特顺溜，他潇洒地在数学书上画了一道横杠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口问道，数学想补及格了难吗？林天宇一脸毙了狗的表情， 你真没被上身啊。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看向他， 难也难，不难也不难，数学及格其实基础会了就行，一般来说选择题前七题，填空题前三题。 林天宇说了一大堆却没说进重点，袁子峰很不耐烦地用笔敲了敲桌面，说重点。 我们做个交易，我想补英语。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话刚出口的瞬间，袁子峰淡淡地答道，可以。这一瞬间林天宇真的怀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真的？你是袁子峰吧？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，够重点啊。袁子峰不耐烦地打断他，林天宇的分数常年徘徊在前五十左右，说实在的，一个勤能捕捉这就能够很好的概括了，他别的什么也没有，就是笔记管够，几乎每一科目都有好几个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。他从桌兜里掏出来数学的，顺带还拿出了几个文科的笔记本摆在面前。 都是。 都借我看看。 你想用英语一科换我几科？ 林天宇心里爽啊。 你想的挺美啊。 袁子峰嘴角微微抽搐，顿了顿才道，你想怎么样？袁子峰已经做好了被林天宇刁难的准备，毕竟两人之前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样，却没想到 林天宇看了他一眼，却清了清嗓子道：“ 请我吃饭吧。”“ 啊？”“ 择日不如撞日，听说校门口新开了家烤肉店，我挺感兴趣的。”“ 行。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，对于林天宇的这种要求简直不要太好满足了。下午放学，袁子峰手机一拿，东西一揣就起了身，林天宇却在那儿收拾这收拾那儿搞了半天。袁子峰等得不耐烦了，压低声音催他：“你还得多久？”“ 快了。” 但他动作还是不紧不慢的。谢廖东哼着不成曲调的歌从后面走上来，手搭在袁子峰的肩膀上。“ 哎，老大，打球去？”“ 不去，忙着呢。”“ 嗯？你俩去干啥？”“ 学习啊。” 林天宇终于收拾好东西站起来了，他将几本英语单词的书拿在手里。“ 我们走吧。”“ 吃个饭你也带啊？”袁子峰难以理解地看着他手里的单词。“ 走吧。” 袁子峰甩开谢廖东的手往前走。谢廖东愣是在原地呆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猛地一巴掌拍在桌面上。“ 我操！ 我操！袁子峰要学习啦！” 他扯着嗓子在教室里吼了一圈。“ 袁子峰要……” 啪的一声，窗外飞下来一个纸团，准确无误地砸进谢廖东那张开的大嘴里面。尽管没有人说话，但谢廖东还是非常自觉地闭上了嘴，默默地往外溜了。“ 哦，真他妈我操了，袁子峰居然要学习，那独科五的岂不是就我一个人了？” 换成两三个月前，袁子峰是绝对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和班子里的尖子生坐在一起吃晚饭，而且对方边吃还边拿着一本英语单词在背呢。我去，这种奇幻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呢？可事实是这就出现了，不仅出现了，他俩居然还边吃边了解了学习。其实很简单嘛，多看多听，语感就有了。 除了看剧听歌，没有其他培养语感的方法吗？ 袁子峰想了想，跟他开了个冷笑话。“实在不行，你去市中心，多找外国人聊聊天，这也成啊。”万没想到林天宇居然当真了。“ 市中心的外国人多吗？” 袁子峰用一种很诡异的眼神看了他半天，看得林天宇有点迷茫地挠了挠后脑勺。这时候上菜的人挤了过来。“ 东西都来齐了哈，二位慢用。” 对话被打断，袁子峰也没再琢磨这事儿。林天宇自己心里琢磨着，边吃烤肉边咕噜噜念叨着英语单词，袁子峰也没打扰他。两人这顿饭吃得互不干扰，倒是也算是宾主尽欢了。其实袁子峰挺不能理解林天宇的，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了老命的学习，但转念一想，人家怎么学习和他也没什么关系，便将问话都咽了下去。反倒是林天宇主动地问道：“ 啊，你怎么突然想学习了？”“ 醒悟了。”“ 挺好的，以前我一直觉得你没什么用，你英语考了104，我才发现你其实挺聪明的，只是不学。”“ 这他妈是夸人吗？”他有些无语地叼了根烟在嘴里要点，林天宇看了眼。“ 啊，能别抽吗？”“ 不能。”袁子峰说完把烟给点着了，狠狠吸了一口，故意对着林天宇说话：“笔记明天还你啊。”林天宇皱着眉头，一只手捏着自己的鼻子，一脸的嫌弃，说话的时候都有了鼻音：“ 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还我都行，那些笔记我都记得差不多了。” 袁子峰不说话了。林天宇似乎挺烦抽烟的，脸色有些不大好看。袁子峰抽完一根也没再继续了，只是没想到到了校门口的位置，林天宇突然停住了步伐。“哎，走呀。” 林天宇脸色惨白，突然扶着墙壁重重地咳嗽起来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